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开启了嘉宁17年波谲云诡的朝堂之争。这件事大得足以将活在京城百姓注目洗礼之下水深火热的任安乐解救出来。两日前秋帷落定的深夜，数名醉酒的儒生在凌香楼为夺花魁琳琅的头筹发生争斗，失手间一名儒生自二楼跌落，当场丧命。差尉闻讯将聚众闹事的儒生带回大理寺审问。 带回去，这儿， 快走，走， 干什么你们？ 快走啊！ 因在天子脚下，且涉案的大多是会考考生，加上大理寺卿裴瞻正好去了户部左侍郎钱广进家参加宴席，只得由留守的大理寺少卿黄埔连夜审理。却未想宫禁的最后一刻，黄埔竟深夜入宫求见圣言，这在嘉宁帝执掌天下的16年里极少有过。上书房的灯火燃了半宿，直到第二日朝会，勃然大怒的嘉宁帝将黄埔呈上的奏折砸到主管科举的礼部尚书头顶时，众臣才知发生了何事。大理寺连夜审问斗殴案，却不想仵作竟在失足跌死的考生袖中找到了一张写满科考试题答案的小抄。 想是这考生科举完毕便去花楼消遣，忘了销毁舞弊的证据，将一众考生重新搜身。 是。 黄埔对一众带回的考生重新搜身，竟在另外三名考生身上也搜出了小抄，其中一名竟是户部右侍郎之子。黄埔这才感觉事态严重，遂一边请回裴瞻，一边连夜入宫禀告。 哎呀，不如意呀，闭门收差，扫地呀，这种就够。 科举3年一次，乃大晋举贤取才的根本。科考舞弊不仅动荡朝堂，更会让举国士子口诛笔伐。大晋立国20载，从未出过如此丑闻。大理寺卿裴瞻， 臣在。 朕命你3日内破解此案，封会试试卷，严禁所有考生离京。户部右侍郎吴元，罢官。主考的两位内阁大学士禁足在府，此案不破不许出府。 是。 每3年一次的科举，前来参加的天下学子清流寒门家世勋贵皆有，嘉宁帝这一道圣旨直接将大理寺推向了满朝瞩目的风口浪尖。第二日正午，任安乐难得被恭请到了大理寺内堂。平时八面玲珑、官威十足的大理寺卿裴瞻一个劲儿在堂内踱步，而揭发了此事的少卿黄埔沉稳地坐在一旁。 唉，宇安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这件事闹这么大，你说该怎么收场？ 大人，科举舞弊事关重大，根本掩不住，若不上奏陛下，只怕我大理寺上下都得受牵连。 裴瞻嘴张了一下，哑口无言。他知道黄埔做的没错，可是， 唉，可是这么个烂事怎么就摊在了我头上？只是去参加了一场宴席，就成了大晋开国以来最倒霉的炮灰。彻查科举舞弊之权，听起来风光，说白了，还不是在大晋权贵的手指缝里找活路？ 查，本官要怎么查？温硕公子、左相嫡子、忠义侯府的小公子，还有齐南侯家的，哎呀，都是这次会试的考生。朝堂上下有哪一派没和这次科举扯上边啊？你难道让本官把他们一个个锁进大理寺问询？ 不管牵连出了谁，裴瞻的仕途都走到了尽头。所以嘉宁帝昨日虽颁下了圣旨，但裴瞻到今日也还只是走走过场，并未严加审讯那几个携带小抄的考生。 大人，这是我们大理寺的职责，只有查清科举舞弊，才能让陛下息怒，给天下世子一个交代。 黄埔出身寒门，不过30岁便爬到四品大理寺少卿之位，必是历尽艰辛。想不到他赌上仕途查明真相，只是为了给天下世子一个交代。 任安乐听了半天，已经明白眼下二人立场完全不同，导致审案僵持。估计换他前来，也只是因为现在的大理寺只有他才有资格掺和进来。 裴大人。 任大人可有高见？任大人可不要忘了，你也是大理寺的官员。 大人，如今舞弊案已被陛下重视，天下皆知，不可能糊弄过去。 这个本官自然知晓。 下官倒是有个解决的方法。 哦，说来听听。 不如大人将搜集证据和审讯之事交给我和黄大人，最后审判时再由大人升堂。大理寺以大人为尊，由黄大人来审讯，那三位考生会以为事情还未闹大，为保家族，自然是不会将其他人牵扯进来。再说若是由我来搜集证据证人，大人应该知道我在京城的名声，有几个勋贵世家会给我脸面让我入府寻证啊。到最后大人审判时只需给关押的这几人定罪便是。如此一来，大人既不会得罪太子和左相，咱们大理寺上下也可保得万全。 让任大人替本官担责？任安乐身份特殊，嘉宁帝不会轻易降责于他，只是他为何要帮我？ 安乐初入京城，见识浅薄，月前在宫里说错了话，得罪了左相，素闻大人甚得左相看重，安乐希望大人能在左相面前替我斡旋一耳。 哦，哈哈，原是如此啊！任大人不必忧心，只要本官得保，定会替大人在左相面前美言几句。以前不知任大人如此深明大义，是本官的不是。 裴瞻说着竟向任安乐鞠了一躬。 有我裴瞻一日，定不会忘记任大人今日之功。 裴大人言重，帮大人亦是在帮安乐自己，日后还要多多仰仗大人。 这个裴瞻还真是个人物，说是八面玲珑，怕是都委屈了他。 两人言谈间便决定了这次案件的终局。黄埔在一旁瞪大眼，满是怒意，但他深知即便有嘉宁帝的旨意，要彻查这次科举舞弊案，还天下世子一个公道也很困难。整个朝堂都被搅和在里面，这趟水太浑，他一个四品小官又能如何？ 若是真的牵连到太子和左相，即便是陛下也未必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裴大人，后日酉时便是陛下限定的最后时辰，我看大人不宜回府，免得节外生枝，只得委屈大人在大理寺休憩2日。 哦，好好好。这2日寻我的勋贵朝臣定不会少，我官职不高，推脱不得，皇上虽将破案之权交给我，但定会遣暗卫监视，我留在大理寺也可少些闲言碎语。任安乐的提议很合适，只是还没来得及。 裴大人可是担心相爷？ 不过2日光景，此事便可解决，大人这么做对相爷百利而无一害，相爷不会怪罪大人。再说陛下若知道大人此举，必定龙心大悦。 任大人所言甚是，这是本官令牌，任大人拿去，我在大理寺等大人的好消息。黄大人， 这两日你尽力协助任大人处理好此案，后日堂审之后，本官便将结果呈于圣上。 裴瞻说完便朝后堂走去，神情一派轻松。内堂里只剩下黄埔和任安乐两人。 本官久闻大人在晋南的威名，素来以为大人虽是女子亦堪比男儿，今日才知大人确实名不虚传，土匪便是土匪。任大人，你可知清贫学子十年寒窗一朝落榜是何滋味？家中老夫殷殷期盼毁于一旦，又是何等悲凉。 黄埔站起身，未待任安乐回答，拂袖走出了内堂。任安乐站在堂中，把玩着裴瞻留下的大理寺清令牌。 晏叔。 话音刚落，一身敬服的晏叔便出现在内堂角落。 小姐，这黄大人真不识好歹，您这是在保他，若不是您揽过了这事儿，他还指不定怎么倒霉呢。 他是个好官，大理寺少不了他。 任安乐眉宇难得肃穆，把令牌朝身后抛去，晏叔一把接住。 关押的三个考生中有两个人身份不高，只是六品小官之子，不需要查。另外一个名唤吴越，其父乃户部右侍郎吴元，此次户部尚书之子杜廷松也在科举之列，你去查查，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是，小姐。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